罗西玛，1945年。1945年以 B-29 轰炸机携带原子弹到日本上空，屠杀毁灭了伊罗西玛。伊罗西玛1945年。